印度尼西亚的国际传讯报、国际日报、印度的新兴欧洲报、印度与世界事件报、唤醒报、百万之声报、孟加拉国的选择日报、工业日报、巴基斯坦的库埃塔自主日报和选择时报、皮特吉发表文章纪念太阳节。上述报纸载文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坚持高举反帝自主的旗帜，主导了20世纪世界政治潮流。印度尼西亚的报纸登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照片。印度的新兴欧洲报登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照片。印度的印度与世界事件报登载了金日成同志的照片。